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。第42集。听见这话，左然皱眉，将何修义递给他的白纸铺在床头柜上，弯腰趴在柜面，修长的手指拿着黑色水性笔写写画画，勾勾抹抹，十分努力地研究着。他与四个数字搏斗，写一个式子勾掉，而后再写一个式子再勾掉，总也算不出来，周而复始，无限循环，好像进入了一个程序，只要程序不停，他便跳不出来。理工学神被加减乘除整整困住了15分钟。何修仪终于肯定了左然确实不清醒，也斗够了左然，便说， 放弃了吧，乖点啊，睡觉吧，我也走了，回自己房间了。 一听这话，左然明显的着急了，趁着最后一点时间拼命的想，笔尖动来动去，写了又抹，抹了又写，填满了足足一页的 A4 纸，而后还真跳出了一个式子。左然费力地验算了几遍，又是极辛苦地推过来倒过去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献宝似的将式子交给了何修义。 不错。 何修义拿起纸一看，上边写着4×6×1×LJ10。何修义神色复杂地望着左然，左然以为何修义不满意，又是算了15分钟，费了3页 A4 纸，终于又找到了三个算式，两次使用戒乘，还有一次使用排列组合。何修义深深感觉，对于左然这个学神来说，对数、戒乘、组合这些东西可能印象还深刻些，本能般的记得 LJ 等于1比加减乘除容易，他不管怎么算都算不出括号4×1×10×6之类的。 好吧好吧，不走不走。 左然嗯了一声，终于是满意了。何修义觉得很好笑，他看出来左然醉了，肯定没有上次厉害，但依然是醉了。不过左影帝平时高贵冷艳，孤高清冷的左冷帝喝醉后太他妈的神奇了。因为左然一直拽着，何修义也无法离开，只能被迫躺在酒店房间里唯一一张床上，被左然紧紧地搂住了腰，半点也动不了。参加颁奖典礼，吃饭喝酒，再加上一个照顾左影帝，何修义真正关灯时，手表指针指向了2:55。何修义连忙钻进被子，在心里边告诉自己并没有熬夜到3点，还在勉强可以接受的范围内。母亲49岁重病的事实将他吓得不轻，从此生活十分规律，他太困也太累。没多大一会儿便在左然怀里睡着了。再次醒来已是上午10点。何秀义一睁开眼睛便看见了左然那双棕黄色的眸子。左然的手还在他的腰上，何秀义可以感受得到对方身体的温度。一夜没有喝水，何秀义的嗓子有些干涩，他发出沙哑的声音。左老师， 叫左然。 左然，突出左然两个字时，何修义觉得自己有些难以解释的面红耳赤，心跳加速，两个字念的好像还有一点点颤音，怎么都不对劲儿。您 说你。 何修义动了下腰，叫左然移开手臂。 你昨晚喝高了，无论如何不放我走，我太困了便留下了。 何修义十分正经地解释了一通自己躺在左然大床上的原因。 修义， 左然却是转移了个话题。 方才发现你的睫毛真的好长。 您的你的应该更长吧？ 不知道，比一比。 这怎么比啊？难道一人拔下一根放在一起比吗？ 闭上眼。 嗯。 刚一闭眼，何秀一便感到有人慢慢靠近了他，而后便有柔柔软软的东西触到了他的眼皮，是左然的睫毛尖。左然轻轻扇了几下睫毛，何秀一觉得眼皮上痒痒的，两人距离极近，似能交换呼吸，空气中的温度仿佛都升高了。 嗯，好像确实比你要长一点嘛。哼，你的碰不到我。 何秀一想说那也未必，我方才闭着眼，所以睫毛向下，可理智让他闭了嘴，没有自寻死路。虽然答应那个比一比，就已经将二人推进暧昧的氛围中了。 你知道吗？在对方脸上、身上扇动睫毛，叫做蝶吻 ，butterfly kiss。 嗯，何秀一不敢答知道或不知道，连忙从床上爬起来。嗯，好了，我起床了。剧组还说要逛一逛威尼斯呢。 这一天是剧组众人留在威尼斯的最后一天。上午剧组逛了一下圣马可广场、圣马可大教堂、安康圣母教堂等等景点。 李朝隐、周琳、谢小溪等人已经来过很多次威尼斯，均未参加。最后虽然说是剧组活动，其实只有六个人出席了。 威尼斯的建筑十分有名，左然专业出身，一边带着何秀一转，一边小声介绍。 圣马可是耶稣十二门徒之一，圣经马可福音的作者，也是威尼斯城的守护神。圣马可大教堂就是为了迎接他的遗体建的，遗体目前就在祭坛的下面，这是最著名的拜占庭式建筑。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又融入了许多其他的欧洲风格。你看那个尖塔，那就是在15世纪加盖的哥特式建筑。 到了安康圣母教堂，左然又讲起了那座巴洛克风格的杰作。何秀一跟着左然走，觉得以往走马观花般看见的教堂壁画、浮雕等东西仿佛全都有了新的意义。他们在历史中穿行而过，见证人世变化，仿佛可以捕捉到流散在风中的一声叹息。在安康圣母教堂中，左然看着气势恢宏的穹顶、吊灯、天窗、石柱、浮雕、石像，忽然说， 我一直在想，今后就要寻一处与这里风格有些类似的教堂。 嗯， 秀逸，到时候你愿意和我一起找找吗？ 好啊。 今后便寻一处与这里风格有些类似的教堂结婚。 何秀逸立刻便打窘，垂着眼，一下子好像连路都不会走了。 结婚与左然吗？ 接着几个人去乘游览船。威尼斯建造在水上，水道即为大街小巷，因水而生，因水而美，因水而兴，由100多个小岛组成，还有将近200条运河、2000多条水上小巷，宛如蛛网一般密布在岛屿中间，是世界上唯一一座没有汽车的城市，主要交通工具是船。居民开门见水，出门乘船，充满画意，也无怪这里诞生过众多艺术大师。大水道是贯穿全城的主干道，将威尼斯一分为二，两边遍布着著名建筑，到处都是历史人文足迹，也是最著名的游览路线。由于是喜欢威尼斯， 与他的经纪人还有另外两个剧组人员同乘了一艘不大的贡多拉。这东西是当地最独特的小船，细细长长，两头很尖，微微翘起，一般能乘四到五人。摇橹的船夫穿着都十分的惹眼，穿一件黑白条纹的汗衫，黑色长裤，戴着一顶红边帽子，皮肤黝黑，透着一股阳光健康的味道。他们早已学会了从旅游业中赚取足够的钱，甚至接受付费高歌，歌单里包括众多世人耳熟能详的意大利歌曲。祖然没带助理和经纪人，便拽了一下何修义，跨进另一只贡多拉，为两人单独留了一片天地。何修义不作声，与祖然两个人相向，分坐在比较靠中间的两个位子上。船夫用带着明显意大利口音的英语吆喝了一声，小船便划开了水面，涟漪向船的两侧一波又一波地推开，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轻，直至消失不见。船桨拍打水面，发出清脆的声响，仿佛正在拨弄人心底的水泡。贡多拉的摇晃让何修义突然之间觉得人生就是这样飘摇不安，没有支撑，毫不稳定。而陪在自己身边的何修义看了看的对面的佐然，心中忍不住想，这是不是一种对于未来的预示呢？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，同音。